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21集，交换代价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邱老三闻言一愣，厉声追问道。 哼，还什么意思啊？看到下面的那帮人了吗？你以为他们处在那儿是为了什么？ 流氓冷笑着，随手指了指山石台阶底部那些聚集的人群。而在那些人群的面前，便是那座号称终点的赤色石柱。 这根石柱是完全封闭的铸铁，周身根本就没有任何出口，而现在周边的空间都已经崩塌的差不多了。要是在挑战时间归零前都没有找到出口，哼，那我们所有人就等着死在这里吧。 什么？ 邱老三将信将疑地盯着流氓，但看对方的神情并不像是危言耸听，顿时也有些犹豫了起来。 你和黑沙兄弟的恩怨我管不了，只不过现在挑战的时间可没剩下多少了，你要是现在再纠结在这种事上，怕是到时候你那一帮兄弟一个都逃不出去。 流氓望着邱老三那张被戳中软肋的表情，慢条斯理地说道。 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这场挑战里存活的家伙都已经聚集在了下面，你是打算一起去找出口呢，还是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？ 出口吗？ 江瑶抬起头，望着赤色石柱下聚集的数十人，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仰着脑袋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江瑶顺着那些人的视线向石柱上方望去，脸色忽然微微一变。 那是 石柱底部没有出路，唯一的出口只可能在石柱顶端，而想要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到达顶端，就只有通过工具飞上去。 流氓转了转那双贼兮兮的小眼睛，忽然话锋一转，将视线定格在了白志身上，语气中满是不怀好意。 你们现在唯一的逃生途径就在那女人手上，你要找麻烦的话也应该找她才对。 这 哦，真的如你所说，只要上去就没事了吗？ 沉默已久的江瑶忽然开口，打断了流氓的蛊惑。他抬着头，伸手指向了前方赤色石柱上方的某道黑影，脸色似乎并不怎么好看。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柱子上的那个又是什么？ 柱子上的？ 听江瑶这么一说，邱老三等人纷纷顺着江瑶的指示抬头望去，发现那根赤色柱子的外墙上端似乎悬挂着一个黑点，在缭绕的云雾中若隐若现。 那是？ 穆剑云眯起眼，在细细辨认后忽然脸色一变。 这黑点是个人？ 阴沉的锈红色天空下，只见一道魁梧的身影正被挂在石壁外，在凛冽的寒风中毫无知觉地摇曳着。一根尖利的石枪从人影面前的石壁上凸起，将其整个胸膛完全贯穿，被撕裂的黑色马甲浸染着凝固的鲜血，与那具已无生还可能的残破尸身一起被牢牢钉在了石柱的外墙之上。 这个人好像是那位很有名的赏金猎人，他怎么会？ 陆星月认出了那具飘摇的尸体，顿时震惊不已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像那种级别的高手理应不可能被人拎上数百米的石柱外墙，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惨死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其背后必然另有隐情。 哼，你们总算是发现了。 正当众人脸上表情各异之时，流氓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又传了过来。 你以为在你们来之前就没人尝试过爬那根柱子吗？那家伙呀，仗着自己有点攀岩的功底，就自顾自地往上爬了，结果呢？ 流氓瞥了眼上方那具摇曳的尸体，嘴角扬起一抹冷笑。这根柱子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事实上它是活的。 活的？这话怎么说？ 陆星月追问道。你们没看到吗？那根石枪是从柱子内部突然穿出来的，就像是故意瞄准了爬在柱子上的人似的，不是活的又是什么？流氓收回视线，重新看向众人。事实上，丧命在上面的不止那家伙一个，只要有人爬上柱子就难逃一死。 竟然还有这种事？ 哼，你们这下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问那女人交出那根羽毛道具了吧？流氓盯着白痣的脸慢慢说道，只有在不触碰石柱的情况下到达石柱顶端才可能找到出口，它是我们活命的唯一机会。 可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，我手上已经没有飞羽了。 白痣再次开口道， 就算你们说再多，我也不可能凭空变出交给你们啊。这场挑战里大家各凭本事，就算他有这道具也没理由非要拿出来交给你们。 江瑶闪身挡在白痣身前，迎着流氓的眼神一字一句地说道，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头，但如果你要是想威胁他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没错，更何况现在你们的人质也不存在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打算拿什么来威胁人家。 陆星月斥责道， 哼，我流氓做事从来不玩什么威胁两字，你们要是想逞英雄我也不拦你们，只要别到时候后悔就成。 见自己的挑唆并没有动摇江瑶等人，流氓撇撇嘴，便也懒得废话，直接转身踏下石阶离开了。 那个刚才那流氓说的是真的吗？那羽毛…… 先前那些面如菜色的邱老三手下们终于缓过神，纷纷围了过来，他们心有余悸地瞅了瞅那根赤色石柱上的尸体，又悄悄瞄了眼一旁的白痣，犹犹豫豫地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被陆星月一个白眼堵了回来，乖乖闭上了嘴。姑且不论那人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有一点很奇怪。穆剑云思忖了片刻说道，就算他们没有这种航空道具，但据我所知，有些式神还是有飞行能力的，载个人飞上去并不是难事。我相信下面那些高手里一定有人拥有此类式神，但为什么没有人召唤式神乘着式神飞上去呢？ 我觉得他们恐怕不是不能召唤式神，而是召唤不出式神吧。 陆星月看了眼自己手心中那根光芒忽闪的光索，叹了口气， 别忘了这整片空间内一直在吸收我们的法力，况且经过先前那么多劫难的消耗，我想现在柱子底下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法力透支的状态，就算是勉强召唤出式神，但想要操纵式神承载自己飞上那么高的石柱，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，毕竟这种操作本身就会消耗大量法力，而要是飞到半空后法力耗尽式神消失，这无异于自寻死路。 这确实。 穆剑云纠结地低下头，不得不承认陆星月的话有道理，就连他自己现在这种透支状态下也是无法持续召唤式神的。 不管怎么样，愣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先下去看看情况吧。 江瑶说着转头看向邱老三等人，而后者见也没有其他选择，便与江瑶他们一起走下石阶，来到了前方那座赤色石柱的底部。 挑战刚开始还有好几百人，现在竟然只剩那么点了。 陆星月环视着四周寥寥数十人，不由感叹了一声，而那些没有出现的人八成已经丧命在了这片诡谲的异空间之中。 我刚才看了一圈，这柱子直径并不大，但确实如先前那个人所言，柱子周围都是封闭的，没有看到任何出入口。 穆剑云一边观察着石柱一边说道， 而且这石柱的外墙较为光滑，要在攀爬的同时灵活躲避冒出的石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 石枪？ 江瑶看着面前石柱底部的赤色外墙， 联想到上头那具惨死的尸体，心中不禁有些发怵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。 难道说只要稍微触碰到石壁就会？ 那可不一定，这要看这石柱的心情。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江瑶身后响起，江瑶转身一看，发现一位头戴瓜皮帽、穿着马褂的胖老头站在了众人后方，捻着两撮胡须，一脸玩味地注视着江瑶他们。 这老头好像是之前星月介绍过的千年鲤鱼精。 江瑶和陆星月对视了一眼，而此时却听那鲤鱼精又慢悠悠地开了口。 先前之所以有几个不怕死的想要爬柱子，就因为一开始这柱子并不会蹦出石枪，而是等人到了中段不上不下时，才会突然从柱子里冒出来把人杀死。 胖老头说着，抬头看了眼悬在上方的尸体，像是很惋惜似的摇了摇头。 那个人当初要是听老夫的，和老夫合作的话，也不会落到这副田地。 和你合作，此话怎讲？ 陆星月看着那胖老头，像是话里有话，便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。 很简单，老夫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件东西。 胖老头笑了笑，看似随意地伸手一挥，只见一条金色的织锦薄纱出现在了老头身边，飘荡在了半空之中。 这飞纱可是老夫收藏多年的珍贵道具，要带几个人上到这石柱顶部根本不是什么难事。 胖老头说着往薄纱上随意一坐，那薄纱便像是毯子似的载着老头漂浮在半空，从上方俯视着众人。 这道具可以同时承载五个成年人类的重量，老夫可以送你们上去，而相应的你们也需要支付给我相应的代价。 代价？ 江瑶望着胖老头那张心怀鬼胎的脸，心中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是的，只不过这代价却并不是金钱。 胖老头捻着胡须，意味深长地俯视着江瑶和陆星月两人，慢慢说道， 我要的是你们的身体。